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91，《后周记二》。太祖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中，广顺二年九月甲寅朔，吴越丞相裴坚卒，以台州刺史吴延福同参相府事。庚午，敕北边吏民吴德入契丹境俘掠，契丹将高摩汉以尾筏渡葫芦河入寇，至冀州。承德节度使何福晋兼龙节都指挥使刘成惠等屯贝州以拒之，契丹闻之，俱引兵北渡，所掠冀州丁壮数百人，望见官军争鼓噪，欲攻契丹，官军不敢应，契丹尽杀之。属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圭奏州人聚兵关中，请一兵为备。蜀主遣凤鸾宿卫都虞后赵进将兵去利州，继而闻州人聚兵以备北汉，乃引还。唐武安节度使边镐昏诺无断，在湖南正出多门，不合众心。吉水人欧阳广上书言，镐非将帅才，必丧湖南，以别则良帅，一兵以救其败，不报。堂主石镐经略朗州，有自朗州来者，多言流言忠顺，镐由是不违背。堂主召流言入朝，言不行，谓王奎曰：“堂必伐我，奈何？”奎曰：“武陵赴江湖之险，带甲数万，安能拱手受制于人？”边镐抚育无方，市民不富，可一战擒也。言犹豫未决。周行逢曰：“机是贵速，缓则彼为之备，不可图也。”言乃以魁行逢及牙将何敬真、张访、蒲公义、朱全秀、宇文琼、彭万和、潘书四、张文表十人皆为指挥使，部分发兵。书四、文表皆朗州人也，行逢能谋，文表善战，书四果敢，三人多相须成功，情款甚逆。诸将欲召叙州酋长符彦通为援，行逢曰：“满贪而无益，前年从马希厄入潭州，焚掠无疑，吾兵以一举，往无不克，乌用此物，使暴殄百姓哉？”乃止。然亦谓彦通为后患，以蛮酋土团都指挥使刘涛为群蛮所弹，补西境镇恶使以备之。冬十月，魁等将兵分道趋长沙，以孙朗、曹进为先锋使，边镐前指挥使郭在成等将兵屯益阳以拒之。戊子，魁等克沅江，指都监刘成玉、皮将李师德率众500降之。壬辰，魁等命军士举小舟自闭，直造益阳，四面俯寨而入，遂克之，杀戍兵2000人。边镐告急于唐。甲午， 魁等客巧口及乡音，以为至潭州，边搞应城自守，旧兵未至，城中兵少，并深夜搞弃城走，利民俱溃。李陵门桥折，死者万余人。道州刺史廖燕为乱兵所杀。丁酉旦，王奎入城，自称武平节度副使，权知军府事，以何敬祯为行军司马，检敬祯等追稿不及，斩首500级。蒲公义攻越州，唐越州刺史宋德全走，刘言以公义全之越州，唐将守湖南株洲者闻长沙县，相继遁去。刘言进赴马士陵北故地，为琛连入于南汉。契丹迎莫幽州大水，流民入塞，散居河北者数十万口，契丹州县亦不知尽，照所在镇己存储之，中国民心为所掠，得归者15-6。丁未，古以病毙9未愈，3表辞位。帝遣中使谕旨曰：卿所长至重，朕南齐人，苟事功克己，何必朝礼？朕今于便殿待卿，可暂入相见。故入献于金祥殿，面陈捆款，帝不许。故不得已复事事，故未能执笔，诏以三思勿烦，领刻铭印用之。辛亥，敕民有诉讼，比先例县州及观察使处决，不直乃听讼于台省，或自不能书牒，欠人书者，必书所欠姓名居处，若无可欠，听职诉旨，所诉必须己事，无得挟私客诉。庆州刺史郭彦钦姓贪，野鸡族多养马，彦钦故扰之以求路，野鸡族遂反，飘掠冈商，帝命宁桓二州合兵讨之。刘言遣使来告称，湖南世事朝廷，不幸为临寇所陷，臣虽不奉诏，则纠合义兵，削平救国。堂主削边镐官爵，留饶州。初，镐以都虞后从查文辉克建州，凡所俘获皆全之，见人谓之边佛子，即克潭州，事不异似，潭人谓之边菩萨，继而为节度使，正无纲纪，为日设斋供，盛修佛事，潭人失望，谓之边和尚矣。左仆射同平章事冯延己，右仆射同平章事孙承上表请罪，皆释之。承陈请不已，乃与延己皆罢守本官。堂主以毕年出师无功，乃亦修兵息民，或曰：愿陛下数十年不用兵，可小康矣。堂主曰：将终身不用，何数十年之有？堂主思欧阳广之言， 拜本县令。十一月辛未，袭保义节度使哲从阮为靖难节度使，讨野鸡族。癸酉敕，曰每岁民间所输牛皮三分减二，祭田十顷，税取一皮，于听民自用及卖买，为禁卖于敌国。先是兵兴以来，禁民私卖买牛皮，悉令书官受职。唐明宗之事，有司指常以言，禁天府中并言不己。汉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，然民间日用实不可无，抵素之其弊。至是李谷建议均于田亩，公私辨之。十二月丙戌，何爵正华，遣使行事修色。甲午，前靖难节度使侯章献买燕绢千匹，银五百两，帝不受，曰：诸侯入晋，天子已有燕犒，岂待买也？自今如此弊者，皆不受。王魁将兵及动满五万攻郴州，南汉将潘崇彻救之，欲于濠时，崇彻登高望湖南兵，曰：皮而不整，可破也。纵击大破之，伏尸八十里。翰林学士徐台福请诸诬告李松者葛延玉及李成，冯道以为吕更赦，不许。王俊加台府之意，白于地。癸卯，收延玉成诛之。刘延表称潭州残破，起移石府至朗州，且请贡献卖茶，悉如马氏故事，许之。唐江西观察使楚王马希鄂入朝，唐主留之，后数年卒于金陵，谥曰公孝。初，林州土豪杨信自为刺史，受命于州。信卒，子重训嗣，以州降北汉。至是为群羌所为，复归款，求救于下府二州。三年春正月丙辰，以武平留后刘延为武平节度使，制置武安、靖江等军事，同平章事。以王魁为武安节度使，何敬真为靖江节度使，周行逢为武安行军司马。召哲从阮，野鸡族能改过者，拜官赐金帛，否则进兵讨之。人须从阮奏，酋长李万全等受召立事外，自于犹不服，方讨之。前世屯田皆在边地，使戍兵填之。唐末中原戍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矿土，其后又募高资户使舒客填之，户部别置官司总领，不利州县，或丁多无益，或戎必奸盗，州县不能结。梁太祖击淮南，掠得牛以千万计，及东南诸州农民，使岁输租。自是历数十年， 牛死而租不除，民甚苦之。帝素知其弊，会阁门使知青州张宁赏便宜，请罢营田务。李谷亦以为言。乙丑，敕西罢户部营田务，以其民立州县，其田庐牛农器，并赐县田者为永业，悉除租牛客。是岁户部增三万余户，民既得为永业，实敢弃屋植木，或地利数倍。或言营田有肥饶者，不若欲之，可得钱数十万民以资国。帝曰：利在于民，犹在国也，朕用此钱何为？莱州刺史叶仁鲁，帝之故吏也，作赃绢15000匹，钱千民。庚午，赐死。帝遣中使赐以90曰：汝自抵国法，吾无如之何，当存续如母。仁鲁感泣。帝以何爵为忧，王俊自请往行事，许之。镇宁节度使荣屡求入朝，俊记其英烈，每举止之。闰月，荣复求入朝，会俊在河上，帝乃许之。契丹寇定州，为义封军。定河都指挥使杨红玉夜击其营，大获，契丹遁去。又寇镇州，本道兵击走之。丙申，镇宁节度使荣入朝，故李守贞继室马全义从荣入朝。帝召见，补殿前指挥使，谓左右曰：全义忠于所事，昔在河中屡挫吴军，汝备宜效之。王俊闻荣入朝，俱自河上归，务须至大梁。张武节度使高允全族，其子衙内指挥使少基谋袭复位，诈昌允全疾病，表己之军府事。观察判官李斌窃见，少基怒，斩之。心似以斌谋反文，王俊故求领藩镇，帝不得已。人吟以俊兼平卢节度使，高少基屡表杂鲁犯边，既得承袭。帝遣六宅使张仁谦亦延州巡检，少基不能逆，始发复丧。戊申，折从阮奏降野鸡21族。唐草泽少唐上言，晋由淮上闻州主公检增修德政，吴兵心迫于谭朗，恐其有南征之志，宜为之备。初，王奎既得潭州，以指挥使何敬真为靖江节度副使，朱全秀为武安节度副使，张文表为武平节度副使，周行逢为武安行军司马，敬真、全秀各置牙兵，与魁分听世事，利民莫之所从。每宴集，诸将19，分拿如是，无复上下之分。为行房文表 是魁尽礼，魁亲爱之。敬真与魁不协，辞归朗州，又不能视流言，与全秀谋作乱。言素计魁之强，以魁使敬真四己，将讨之。魁闻之，甚惧。行逢曰：“流言素不与吾辈同心，何敬真、朱全秀耻在公下，公宜早屠之。”魁喜曰：“与公共除兄党，同治谭朗，夫复何忧？”会南汉寇权道永州，行逢请，深至朗州睡言，遣敬真全秀南讨，四至长沙，以计取之，如掌中物耳。魁从之。行逢至朗州，言以敬真为南面行营招讨使，全秀为先锋使，将牙兵百余人会潭州兵以御南汉。二人至长沙，魁出交营，相见甚欢，宴饮连日，多以美计耳之。敬真因烟流不尽，朗州指挥使李仲谦步兵三千人久戍潭州，敬真使之先发，趋岭北。都头福慧等因士卒思归，结仲谦善还朗州。魁成敬真罪，使人诈为言使者，则敬真以南寇深亲，不及汉御而专务荒宴，太师命谢公归西府，因收细狱，全秀逃去，遣兵追捕之。二月辛亥朔，斩敬真以训。未几，获全秀及其党十余人，皆斩之。癸丑，镇宁节度使荣归澶州。初，契丹主德光北还，以进传国宝自随，至是更以玉作二宝。王魁遣使以斩何敬真告刘言，言不得已，更深斩福慧等数人。枢密使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王俊晚节亦狂躁，奏请以端明殿学士严看、枢密直学士陈观代范至李谷为相。帝曰：“进退宰府不可仓促，四镇更思之。”俊立论列，与进不逊。日相中，帝尚未时，俊争之不已。帝曰：“今方寒食，似驾开，如卿所奏。”俊乃退。癸亥，帝急召宰相枢密使入，幽俊于别所。帝献冯道等，泣曰：“王俊凌朕太甚，与晋竹大臣简朕羽翼，朕为一子，专务建祖，暂令义阙，以怀愿望。岂有深点枢机，复兼宰相，又求重镇，观其志趣，殊未迎宴。吾君如此，谁则堪之？”甲子，贬郡商州司马。至此略曰：“肉是群后，海府镇公。”帝律夜都留守王殷不自安，命殷子上使使程会议殷，欲以郡得罪之状。 郡治商州，得富籍，帝有敏之，命其妻往侍之，为己而卒。帝命哲从阮分兵屯延州，高绍基使据，屡有贡献。又命供奉官张怀珍将禁兵梁指挥屯敷延。绍基乃西以军府事守副使张匡图，贾诩以客省使向训全知延州。三月甲申，以镇宁节度使荣为开封尹晋王。丙戌，以枢密副使郑仁惠为镇宁节度使。初，杀牛族与野鸡族有隙，闻官军讨野鸡，溃饷迎奉，官军立其财序而掠之。杀牛族反与野鸡合，拜宁州刺史张建武于包山。帝以郭彦钦扰群胡，致其作乱，触废于家。初，谢州刺史郡仪郭元昭与阙延使李温玉有隙，温玉婿魏仁甫为枢密主事，元昭以仁甫避之，会李守贞反，温玉有子在河中，元昭收系温玉，奏言其叛，是连仁甫。帝时为枢密使，知其诬，事不问。至是，仁甫为枢密长史，元昭待归甚惧，过洛阳，以告仁甫弟仁迪。仁迪曰：“吾兄平生不与人为怨，况肯以私害公乎？”既至丁亥，仁甫白帝，以元昭为庆州刺史。己丑，以帝州团练使太原王仁杲为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。堂主复以左仆射冯延己同平章事。周行逢误武平节度副使张访，言于王奎曰：“何敬真访之亲戚，临行以后事主访，公宜备之。”下四月庚申，魁召访尹，罪而杀之。丙寅，归德节度使兼侍中常思入朝。戊辰，徙平卢节度使。江行奏曰：“臣在宋州，举私四万余两在民间，仅以上进，请征之。”抵汉之。五月丁亥，赐榜宋州，凡私常所举，悉捐之，以书者复归之，私亦无作色。自唐末以来，所在学校废绝，属吴昭义出私财百万迎学馆，且请客版印九经，蜀主从之，由是蜀中文学复盛。六月壬子，沧州奏契丹知卢台军事范阳张藏英来降。初，唐明宗之事，宰相冯道李渔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，刻板印脉，朝廷从之。丁巳，板成献之。由是虽乱世，九经传不甚广。王奎以周行逢之潭州，自将兵袭朗州，克之，杀指挥使郑校， 指武安节度使，同平章事刘信，忧于别馆。秋七月，王因三表请入朝，帝疑其不成，遣使止之。唐大旱，井泉涸，淮水可涉，饥民渡淮而北者相继，豪寿发兵御之，民与兵斗而北来。帝闻之曰：彼我之民一也，听敌米过淮。唐人遂筑仓，多敌以攻军。八月己未，召唐民以人畜负米者听之，以舟车运载者物语。王魁遣使上表乌刘言谋以朗州降唐，又欲攻潭州，其众不从，废而求之。臣已至朗州，抚安军府器，且请父以使府至潭州。贾诩遣通事舍人翟光义以湖南宣府，从其所请。魁还长沙，以周行逢知朗州事，又遣潘叔嗣杀刘言于朗州。九月己亥，武城节度使白崇赞奏色绝和，契丹寇乐寿，齐州戍兵又保宁都头刘汉章杀都监杜延熙，谋应契丹不克，并其党伏诛。南汉主立其子季兴为魏王，玄兴为贵王，庆兴为京王，宝兴为琛王，崇兴为梅王。东自清徐，南至安富，西至丹慈，北至贝镇，皆大水。帝自入秋得封闭疾，害于食饮及不屈，数者言以散财以攘之。帝欲祀南郊，又以自梁以来郊祀常在洛阳，移之。执政曰：天子所都则可以祀百神，何必洛阳？于是始筑元丘，设祭坛，作太庙于大梁。癸亥，遣冯道迎太庙设祭神主于洛阳。南汉大赦。冬十一月己丑，太常请准洛阳筑四郊诸坛，从之。十二月丁未朔，神主至大梁，帝迎于西郊，复享于太庙。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王殷、侍公专横，凡河北镇戍兵应用斥处分者，殷即以铁刑之。又多剖练民才，帝闻之不悦，使人谓曰：卿与国同体，邺都唐与甚丰，卿欲用则取之，何患无才？常德节度使何福晋素务殷，甲子福晋入朝，密以殷殷事白帝，帝由是疑之。乙丑，殷入朝，召刘殷充京城内外巡检。戊辰，抚州防御使哲德乙奏北汉将乔云入寇，击走之。王殷每出入，从者常数百人。殷请量级铠杖以备巡逻， 地难之，使地体不平，将行交似，而因挟镇主之势在左右，众心忌之。人身抵立即欲资德殿，因入起居，遂执之。下至乌因谋以交四日作乱，留登州出城杀之，命镇宁节度使郑仁惠以邺都安抚。仁惠立因家财，擅杀因子，迁其家属于登州。唐慈部郎中之至告徐铉，言共举出赦，不宜惧罢，乃复行之。先是楚州刺史田敬珠请修白水塘，盖田以石边，冯延吉以为变，李德明因请大辟矿土为屯田，修复所在渠塘因废者，立因缘侵扰，大兴利益，夺民田甚重，民仇怨无诉。徐铉以白堂主，堂主命铉暗示之，铉及民田悉归其主，或赠铉擅作微服，堂主怒，留铉舒州，然白水堂竟不成。堂主又命少府监冯延鲁巡抚诸州，又时以徐凯表延鲁无才多罪，举措清浅，不宜奉使。堂主怒，贬凯教书郎，分司东都，凯铉之地也。道州盘荣洞蛮酋盘崇聚众自称盘荣州都统，屡寇琛道州，以害帝朝享太庙，披衮冕，左右夜以登阶，才及一事着陷，俯首不能拜而退，命晋王荣中礼，是夕宿南郊，即犹惧积不救，夜愤小狱。显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，第四元秋，仅能瞻仰致敬而已，尽绝殿壁，皆有司代之。大赦改元，听蜀境通商，戊寅罢邺都，但为天雄军。庚辰，加晋王荣兼侍中，判内外兵马事。时群臣悉得献帝，中外恐惧，闻晋王点兵，人心稍安。军事有流言，交赏薄于唐明宗使者，帝闻之，人武召诸将至寝殿，让之曰：“朕自即位以来，恶衣匪食，专以善君为念，府库蓄积，四方贡献，善君之外，鲜有盈余，汝辈岂不知之？今乃纵凶徒腾口，不顾人主之勤俭，察国之贫乏，又不思己有何功而受赏，为之愿望，与汝辈安乎？”皆惶恐谢罪，退。所不成者戮之，流言乃息。初，帝在邺都，其爱小吏曹翰之才，使之侍晋王荣，荣镇澶州，以为牙将。荣入为开封尹， 未及赵汉，汉自治，容怪之。汉请谏言曰：大王国之处嗣，今主上寝疾，大王当入室医药，奈何由绝世于外也？荣感悟，即日入旨尽忠，丙戌，帝即笃。廷诸司细务皆勿奏，有大事则晋王荣，丙禁止宣行之。以镇宁节度使郑仁惠为枢密使，同平章事。戊子，以义武留后孙行友，保义留后韩通，朔方留后冯继业，皆为节度使。通太原人也。帝屡戒晋王曰：昔无西征，建唐十八陵无不发掘者，此无他，唯多藏金玉故也。我死，当亦以纸衣炼以瓦棺，塑营葬，勿久留宫中。矿中无用石，以辟代之。人工意图皆何故？勿以凡民。葬毕，募近陵民三十户，捐其杂窑，使之首饰。勿修下宫，勿置守陵工人，勿作石羊虎人马，为刻石至陵前云：周天子平生好简约，一令用纸衣瓦棺，四天子不敢违也。汝或无为，吾不服汝。又曰：李弘毅当与节钺，为人朴，勿使离枢密院。庚寅，召前登州刺史周训等色绝和。先是，和绝灵和、鱼池、酸枣、杨武、长乐邑、和阴、六明镇、元武，凡八口。至是分遣使者色之。帝命促草制，以端明殿学士、户部侍郎王溥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。人臣宣至毕，左右以闻。帝曰：吾无恨矣。以枢密副使王仁杲为永兴军节度使，以殿前都指挥使李崇进领武信节度使，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领武定节度使，步军都指挥使何辉领昭武节度使。崇进年长于晋王荣，帝召入晋中，主以后事，仍命拜荣，以定君臣之分。是日，帝卒于资德殿，密不发丧。以为宣仪至，丙申，晋王即皇帝位。初，静海节度使吴全族，子昌吉立；昌吉族，子昌文立。是月，使请命于南汉。南汉以昌文为静海节度使兼安南都护。北汉主闻太祖宴驾，甚喜，谋大举入寇，遣使请兵于契丹。二月，契丹遣其武定节度使正式令杨衮将万余骑入晋阳。北汉主自将兵三万，以义城节度使白从辉为行军都部署，武宁节度使张元辉为前锋都指挥使。 与契丹自团泊南驱潞州，属左匡胜马步都指挥使，保宁节度使安思谦赠杀张掖，匪赵廷尹，蜀人皆恶之。蜀主使将兵救王景崇，思谦斗挠无功，内残惧，不自安。自张掖之诸宫门守卫加严，思谦以为疑己，言多不逊。思谦点宿卫，多杀士卒以立威。蜀主越卫士，有年上壮而为思谦所斥者，复留立即。思谦杀之，蜀主不能平。思谦三子以四义，以父氏暴横，为国人患。翰林使王藻屡言思谦愿望，将反。丁巳，思谦入朝，蜀主命壮士击杀之，及其三子。藻亦作善起鞭奏，并诛之。北汉兵屯梁侯邑，昭义节度使李云遣其将穆令军将部骑2000逆战。云自将大军避于太平邑，张元辉与令军战，阳不胜而北，令军逐之，伏发杀令军，伏斩士卒千余人。云遁归上党，应城自守。云即李荣也，必上名改焉。世宗闻北汉主入寇，欲自将兵御之，群臣皆曰：刘崇自平阳遁走以来，势促弃举，必不敢自来。陛下心即位，山陵有日，人心易摇，不宜轻动，宜命将御之。帝曰：崇幸我大丧，清朕年少心力，有吞天下之心，此必自来，朕不可不往。冯道固正之。帝曰：昔唐太宗定天下，未尝不自行，朕何敢偷安。道曰：未审陛下能为唐太宗否？帝曰：以无兵力之强，破刘崇如山压卵耳。道曰：未审陛下能为山否？帝不悦，为王普劝行，帝从之。三月乙亥朔，蜀主家捧上控贺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孙汉韶武信节度使，赐爵乐安郡王，罢军职。蜀主乘安思谦之跋扈，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圭等十人分点进兵。北汉乘胜进逼潞州，丁丑，召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引兵自磁州固镇出北汉军后，以镇宁节度使郭崇复之，又召河中节度使王彦超引兵自晋州东北邀北汉军，以保义节度使韩通复之，又命马军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樊爱能、步军都指挥使清淮节度使何辉、义城节度使白崇赞、郑州防御使史彦超、前耀州团练使符彦能将兵先驱泽州，宣徽使向训兼之。崇赞献州人也。新四大赦。癸未， 帝命冯道奉子宫赴山陵，以郑仁惠为东京留守。已酉，帝发大粮，庚寅至怀州。帝欲兼行肃晋，控贺都指挥使真定赵朝司卫通事舍人郑浩谦曰：“贼势方盛，宜持重以挫之。”浩谦言于帝，帝怒曰：“汝安得此言？必为人所使，言其人则生，不然必死。”浩谦以实对。帝命并朝谢于周玉，人臣帝过泽州，宿于州东北。北汉主不知帝制，过潞州不攻，引兵而南。是夕，军于高平之南。癸巳，前方与北汉军遇，击之，北汉兵却。帝虑其遁去，促诸军急进。北汉主以中军阵于八公园，张元辉军其东，杨衮军其西，众颇严整。时河阳节度使刘慈将后军未至，众心危惧，而帝志气毅锐，命白崇赞与侍卫马步都虞后李崇进将左军居西，樊爱能何辉将右军居东，相训史彦超将经济居中央，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将进兵卫地，抵借马自临阵督战。北汉主见周军少，毁赵契丹，谓诸将曰：“吾自用汉军可破也，何必契丹？今日不为克周，亦可使契丹心服。”诸将皆以为然。杨衮策马前望周军，退谓北汉主曰：“情敌也，未可轻进。”北汉主愤然曰：“时不可失，请公勿言，事关我战。”衮默然不悦。时东北风方盛，俄而忽转南风。北汉副枢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监李毅白北汉主云：“时可战矣。”北汉主从之。枢密直学士王德忠叩马谏曰：“亦可斩也，风势如此，岂助我者也？”北汉主曰：“吾计已决，老书生勿妄言，且斩汝，毁东军先进。”张元辉将千计及州右军，合战未及，樊爱能何辉引骑兵先遁，右军溃，步兵千余人解甲呼万岁，降于北汉。帝见军势危，自引亲兵犯史实督战。太祖皇帝实为宿卫将，谓同列曰：“主威如此，吾属何得不至死？”又谓张永德曰：“贼气骄，力战可破也。公麾下多能左射者，请引兵成高出为左翼，我引兵为右翼以击之，国家安危在此一举。”永德从之，各将二千人进战。太祖皇帝身先士卒，持犯其锋，士卒死战，无不一当百。北汉兵披靡。内殿直夏金马仁宇谓众曰：“使胜于受敌，安用我辈？” 跃马引弓大呼，连毙数十人，士气一振。殿前又翻行首马全义言于帝曰：“贼是极矣，将为我擒，愿陛下暗配勿动，许观诸将破之。”即引数百骑进陷阵。北汉主知帝自临阵，褒赏张元辉，促使乘胜进兵。元辉前略阵，马岛为周兵所杀。元辉北汉之骁将也，北军尤是夺气。时南方易胜，周兵争奋，北汉兵大败。北汉主自举赤帜以收兵，不能止。杨衮为周兵之强，不敢救，且恨北汉主之语，全军而退。樊爱能、何辉引数千骑南走，空闲路刃飘掠辎重，意图惊走，失亡甚多。帝遣近臣及亲军校追谕止之，莫肯奉诏。使者或为军士所杀，扬言契丹大治，官军败绩，余众已降虏矣。刘慈欲爱能等于途，爱能等止之，慈不从，引兵而北。使北汉主尚有余众万余人，组建而阵，薄暮辞至，复与诸军击之。北汉兵又败，杀王延嗣，追至高平，僵尸满山谷，尾气御物及辎重器械杂处不可生计。是夕帝素于野次，得步兵之降敌者，皆杀之。樊爱能等闻周兵大捷，与士卒稍稍复还，有打鼠不至者。甲午，休兵于高平，选北汉降卒数千人为孝顺指挥，命前武圣行军司马唐景思降之，使数怀上，于二千余人赐辎装纵遣之。李谷为乱兵所破，前窜山谷，数日乃出。丁酉，帝至潞州。北汉主自高平披贺戴笠，乘契丹所赠黄牛，率百余骑由雕刻岭遁归。萧弥扶村民为岛，误之晋州，行百余里乃绝之，杀岛者。昼夜北走，所至得时未举住，或传周兵至，则仓皇而去。北汉主衰老力背，伏于马上，昼夜驰骤，待不能知，仅得入晋阳。帝欲诛樊爱能等以肃军政，犹豫未决。己亥，昼卧行宫帐中，张永德侍侧，帝以其事访之，对曰：“爱能等素无大功，舔帽节钺，望敌先逃，死未色责。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，苟军法不立，虽有熊皮之士百万之众，安得而用之？”帝置枕于地，大呼称善，即收爱能、辉及所部军十以上七十余人，则之曰：“汝曹皆累朝宿将，非不能战，今望风奔遁者无他，正欲以朕为奇货卖与刘崇耳， 悉斩之。帝以何辉先守晋州有功，欲免之，继而以法不可废，遂并诛之，而己未车归葬。自是骄将惰卒，使之所惧，不行姑息之正义。庚子，赏高平之功，以李崇进兼中武节度使，向训兼义城节度使，张永德兼武信节度使，史彦超为镇国节度使。张永德盛称太祖皇帝之智勇，帝擢太祖皇帝为殿前都虞后，领延州刺史，以马仁宇为控贺弓箭直指挥使，马全义为散原指挥使，自于将校千拜者凡数十人，士卒有自行间着主军香者，是赵朝之求。北汉主收散卒，善甲兵，完成欠以备州，杨衮将其众北屯代州。北汉主遣王德忠送衮，因求救于契丹，契丹主遣德忠还报，许发兵救晋阳。人言以符彦卿为河东行营都部署，兼之太原行府事，以郭崇复之，向训为都监，李崇进为马步都虞后，史彦超为先锋都指挥使，蒋部计二万发潞州，仍召王彦超、韩通自阴地关入，与彦卿合军而进，又以刘慈为随驾部署，保大节度使白崇赞复之。汉昭圣皇太后李氏卒于西宫。夏四月，北汉于献祥、符彦卿军晋阳城下，王彦超攻汾州，北汉防御使董希言降，帝遣莱州防御使康延昭攻辽州，密州防御使田琼攻沁州，皆不下。攻备库副使太原李千朴单骑说辽州刺史张汉超，汉超吉祥。乙卯，葬圣神公肃文武孝皇帝于松陵，庙号太祖。南汉主以高王弘邈为雄武节度使，镇雍州。弘邈以齐镇二王相继死于雍州，故辞求肃位不许。至朕，伪政辽左，日饮酒，捣鬼神，或上书诬弘邈谋作乱。戊午，南汉主遣甘泉公使林延玉赐朕杀之。初，帝遣符彦卿等北征，但欲要兵于晋阳城下，未易攻取。即入北汉境，其民争以食物迎周师，弃宿刘氏富役之众，愿攻军需，助攻晋阳。北汉州县既有降者，帝闻之，时有兼并之意。前时王与诸将议之，诸将皆言储粮不足，请且班师以似再举，帝不听。继而诸军数十万聚于太原城下，军事不免飘掠，北汉民失望，稍稍保山谷自固。帝闻之， 持照禁止飘掠，安抚农民，只征金岁租税，及牧民入宿拜官有疵，仍发则禄进将慈禧及山东进变诸州民运粮以馈军。几位遣李谷诣太原既夺储粮。庚申，太师中书令迎文义王冯道卒，道少以孝谨之名，唐庄宗室史贵显自是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，为人清俭宽宏，人莫测其喜运，古积多智，浮沉取荣，常著长乐老序，自述累朝荣誉之状，时人往往以德量推之。欧阳修论曰：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礼义治人之大法，廉耻立人之大节。况为大臣而无廉耻，天下岂有不乱，国家岂有不亡者乎？余读冯道长乐老序，见其自述以为荣，其可谓无廉耻者矣，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。余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，此事之人十又五，皆武夫战卒，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？得非高节之士，务使之乱，博其事而不肯出于，以君天下者不足故，而莫能治之于。余常闻五代时有王宁者，假清齐之间，为国州司户参军，以及卒于官。宁家素贫，一子尚幼，妻李氏携其子，赴其遗骸已归，东过开封，止于旅舍，主人不纳。李氏故天已暮，不肯去，主人牵其背而出之。李氏仰天痛曰：我为妇人，不能守节，而此守为人所执也。即引斧自断其臂，见者为之皆泣。开封尹闻之，白其事于朝，后续李氏而吃其主人。呜呼，是不自爱其身而人耻以偷生者，闻李氏之风，以少之愧哉。陈光曰：天地设位，圣人择之，以治理立法，内有夫妇，外有君臣，父之从夫，终身不改，臣之事君，有死无二，此人道之大伦也，苟或废之，乱莫大焉。范质称冯道厚德积谷，宏才伟量，虽朝代千貌，人无谏言，亦若巨山，不可转也。臣愚以为，正女不从二夫，忠臣不是二君，为女不正，虽富华色之美，知任之巧，不足贤矣。为臣不忠，虽富才智之多，智行之优，不足贵矣。何则？大节以亏故也。道之为相，立五朝八姓，若逆旅之是过客，招为仇敌，目为君臣，意面辩辞，增无愧作， 大节如此，虽有小善，庸足称呼。或以为自唐氏之亡，群雄力争，帝王兴废，远者十余年，近者四三年，虽有终至，将若之何？当世之时，失臣节者非道一人，岂得独罪道哉？臣愚以为忠臣忧功如家，见危致命，君有过则抢见立政，国败亡则节节致死。至是邦有道则现，邦无道则隐，或灭迹山林，或悠游下辽。今道尊崇则冠三师，权任则守诸相，国存则依为拱墨，窃为素餐，国王则徒权苟免，营业劝进，君则兴亡皆种，道则富贵自如，兹乃奸臣之由，安得与他人为弊哉？或谓道能全身远害于乱世，私亦嫌矣。臣谓君子有杀身成仁，无求生害人，其专以全身远害为嫌哉？然则道直病中而子路海，果谁贤乎？亦此非特道之谦也，时君亦有责焉。何则？不正之女，终是休以为家；不忠之人，忠君休以为臣。彼向前朝，与其忠则反君世仇，与其智则社稷为虚。后来之君，不诛不弃，乃复用以为相，彼又安肯尽忠于我，而能获其用乎？故曰：非特道之谦，以时君之责也。辛酉，符彦卿奏北汉献州刺史太原韩光院，兰州刺史郭炎皆举城降。初，符彦卿有女是李守贞之子重训，向者言其贵当为天下母。守贞喜曰：吾父有母天下，况我乎？反亦遂绝。即拜，重训先任其弟妹，赐及服饰。服侍逆尾下，重训仓促求之不获，遂自警。乱兵既入，服侍安坐堂上，斥乱兵曰：吾父与郭公为昆弟，汝曹勿无礼。太祖遣使归之于彦卿。即地震澶州，太祖为帝取之，壬戌立为皇后。后姓何惠而名爵，帝甚重之。王彦超、韩通攻十州，克之，执刺史安彦进。癸亥，沁州刺史李廷惠降。庚午，帝发潞州，取晋阳。癸酉，北汉宜州监军李晴杀刺史赵高，及契丹通事杨懦孤，举城降，以晴为新州刺史。王魁表请复徙使府至朗州。